第十二章，无舍边有得呢？人生如果是一个圆圈，一个圆圈代表了100分，那100分就要看看你怎么分配的了。什么意思呢？每个人都有100分，如果你爱钱，你就要花70分在赚钱上，剩下那些你还要分配给自己的家人和自己的兴趣和娱乐。所以这个也代表了你要花70%的时间在努力工作上，你焗住要弃舍其他享受娱乐的时间和陪伴家人的时间。如果你喜欢花多些时间在陪同家人上，你就要将工作时间弃舍一些，这样你才可以得到多一些时间来陪伴你的家人。生活中的一切全部都是看你自己怎样取舍的。所以会将人生平均分成4份的人才是聪明人，1/4在工作，1/4在娱乐，1/4享受家庭的幸福，1/4回归社会，享受帮助别人的快乐。有舍才有得的人生才是圆满的100分。有个有钱佬去问一个正躝在他家大门口睡着眼觉的黑衣，你为什么不去找事做啊？个黑衣就问回个有钱佬，你工作是为了什么呢？有钱佬就说，工作当然是为了赚钱啦。那黑衣又问，那你赚钱又为了什么呢？有钱佬说，当然是为了以后可以永远过住悠哉悠哉的生活啦。黑衣就笑笑地跟个有钱佬说，那就啱咯，我现在就享受着自由自在悠哉悠哉的生活咯。黑衣舍去了面子、名利、地位、家庭，甚至乎自尊，所以他的生活中自然就少了很多负担，当然会生活得悠闲自在啦。但我不是鼓励大家去做黑衣，因为只要你起舍得失心，懂得享受不一定要拥有的这个道理，那我们就可以在拥有比黑衣多很多倍的同时，一样可以觉得悠闲自在。现在的社会很奇怪的，每一个人都在讨论着应该要怎样放松自己，应该如何过着轻松的生活。但是看到的景象是，大家依然过着马不停蹄的生活，平常忙着上工、上课、开会、加班，以及忙不完的家务事，终于放工了，又去忙着行街、饮酒、应酬，或者参加朋友的聚会，好不容易放假，又要忙着计划去哪里玩，结果开一趟车和塞车的时间比真正在玩的时间还长。你期待放工的时候快点到，却又被不必要的应酬又再将你填满。你期待假日快点到来，等自己好好地休息一下，却为了一连串的度假计划使你更疲于奔命。你每一日都非常卖力和搏命地去过日子，但你却未有过一日好地将自己的日子过好。你要看看那些在赖赖行躝在大地上晒着太阳的狗仔，微风吹动树叶，人民轻松地在公园散步，一切是几咁放松，几咁自然。而你又为咗乜嘢，就连1分钟都静唔到落嚟？停一停你嘅脚步啦，让你嘅身心灵得到真正嘅悠闲自在。我做嘅系个自由行业，每当我准备好咗1年嘅生活所需，我就会停下脚步，好好地过半年嘅悠闲生活。但系开始嘅时候，我身边啲朋友咧，每一个都唔认同我嘅做法噶。过咗一段时间，佢哋仍然马不停蹄咁工作。终于累积了一笔财富，结果不是赌博输晒，就是投资失利，还有些就被人骗晒，搞到最后不但什么都享受不到，还要欠人一身债，结果呢守住的成果连我都不如。就算少数投资成功了，为了使事业更上一层楼，结果还要比原来更加辛苦地去做事。现在10年过去了，我这些朋友呢终于有所领悟地跟我说，都是你聪明，懂得怎样去过生活。有一个人在云南请了一批年轻力壮的苗族担担挑的挑夫，担些货物去对面山头卖。这些挑夫呢又便宜又抵，脚骨力好不得止，做事又勤力，在山中赶了3日3夜的路都不用休息的。后来到了第4日，所有的挑夫就忽然间停下来，个雇主心想，唉，都难怪他们累的了，所以就对他们说，你们累的话就好好地休息一下，等一阵我们继续赶路。没想到其中一位挑夫说，累就不累，但因为我们赶路赶得太快，我们的灵魂就落后了我们太多，怕他们在山那里迷了路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停下来等下他们。雇主本来在这个时候想发下老板脾气的，累没说累咯，要不要说这些这么低能的迷信东西。但是反过来想想，苗族人有苗族人的一套信仰，我们外人又怎可以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人家呢？就好像一个成功的老板，他都不是什么都要管的嘛。 你总要写佢一啲你唔应该管嘅，你先至可以专注咁尽好你老板嘅本分噶啦嘛。一个成功嘅主管啊，都唔系乜嘢都要亲自去做嘅，而系去选择乜嘢系你唔使做嘅，咁样你先至唔使花咁多嘅精力，轻松咁做好你嘅工作。在此，我亦想趁机会奉劝好多嘅父母：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为儿孙做马牛。唔应该管嘅，咪管咯；唔应该做嘅，咪做咯。如果唔系佢嘅，就算你留咗万贯嘅家财俾佢，佢亦会败晒你一生嘅成果。细路仔能将学校嘅教科书读好，就好了不起噶啦。你可以顺住佢嘅兴趣去培养佢，但千祈就咪为咗佢赶唔上时代，使佢放学都要上补习班，过住一啲冇咗童年嘅生活，不但造成细路仔精神上嘅负担同错误嘅价值观，亦造成自己经济上与生活上多余嘅负担。你要搞清楚乜嘢系需要。乜嘢系想要？需要系生活嘅必需品，想要咧系生活上嘅奢侈品。空气、食物、阳光、水、居住嘅地方、代步嘅工具、遮蔽身体嘅衣物及生活上嘅一些必需品就叫需要。名牌包包、钻石戒指、豪宅、名车、名表，呢啲奢侈品就叫想要。我哋成日就将想要当成咗需要，所以问题咧就出喺呢度。灵魂需要嘅系放松，系自在，但系身体想要嘅系欲望，系更多嘅满足。所以点解我哋需要轻松自在咁过日子，却依然忙碌？因为身体嘅欲望想要，所以你就停唔到落嚟，所以咪将你自己想要嘅不自觉咁变成咗细路仔或家人嘅需要。咪因为你自己嘅想要，名正言顺咁成咗其他人不想要嘅负担。人生有舍先至有得，停一下脚步，等一下你嘅灵魂，千祈咪俾佢喺你人生嘅旅途中迷咗路啊！